陈意涵演唱的《我喜欢你》，把这首歌呢也送给所有喜欢这档节目的听友。就像歌里面所唱的一样，这些年因为你的存在我才感到温暖。第一时间呢也把一个好消息告诉听友，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会看到我在晚上4点34分的时候更新的一条微博，那也是第一时间告诉大家2019年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的爱的更九点这档节目呢还是我来帮助各位传递祝福。说真心话真是有点激动，因为在做 demo 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从我2002年出道开始就做点歌节目，从来没有间断过。如果说真的有一天我不再做这个节目的话，可能我自己也会有一点难过和不适应吧，所以很用心的做了 demo， 最后呢终于又中标了。让我相信在这个时代里，无论有多少快捷的容易得到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对那些需要努力需要付出真心和投入的事儿，也会更加的在乎。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得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翻墙，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女人香。往事并不如烟，是的，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可惜恋爱不想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没见过分酒的喝，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有时候糊涂的那一刻可以听听李宗盛的歌曲，他总是会用他的人生阅历告诉你一些你知道但是又不敢肯定，终于有一个过来人可以告诉你真的是这样的道理了。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呢，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可以在这个留言直播帖下面呢留下你的点歌要求，也可以呢发来私信给我。下面这首歌呢是发来私信给我的猫妈乐悠悠，她想给老公乔先生点播的歌曲。乔先生呢最近刚刚做了一个手术，在家休养当中，点播这首 I swear， 希望他早日康复。真的好久没有听这首 All for One 的歌了。 And I swear like a shadow that's by your side，See the questions in your eyes. I know what's weighing on your mind. You can be sure I know my part. 'Cause I stand beside you through the years. You'll only cry thethDreams with these two hands. We'll hang some memories on the walls. And when just the two of us are there, you won't have to ask if I still care. 'Cause as the time turns the page, my love won't end. 真的是太久远的一首歌了，久远到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起自己的一些大学记忆，会想起那个时候有的班级还把这首歌当成班歌，每当艾斯威尔我发誓的这种声音响起的时候，每个人都找回到了那种年轻认真对待好多事情都勇往直前的状态了。愿点歌节目一直保有这样的很美好、很手工制作、很纯真的感觉。我也很开心2019年在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以不变的时间、地点、人物继续分享着一天忙碌之后为亲情、友情、爱情还流出的那一种情感的滋养地带。愿你也一直喜欢这样的一种方式，为他送去一份特别的祝福。下面这首歌呢，来自一位发私信给我的朋友，他说听节目真的是十几年了，今天是第一次想点歌，想给他的女朋友婉儿点播一首歌曲。我们十年前是同事，当时互相欣赏，但仅此而已。十年后我们都经历了很多事情，再次相遇的时候二见钟情，很开心在这个年纪还能有恋爱的感觉，所以想为他点播一首歌曲，来自何林居士的点歌单，让我想起了这一首《为了遇见你》。有缘的人兜兜转转总是能够再相遇，而真正是对的人就不会再分开了。 浩瀚星海中坚持一种梦，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 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 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 为了遇见你，我一天一天变成更好的自己。当你一切都打理得很好，有能力爱自己的时候，才会有余力爱别人。下面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叫做《贪恋》，同样是发来私信给我的小悠悠朋友点播的。 都年少的输给了你哭的努力快乐才最难过，对我来说有更好的选择，可以在那样做离你就远了，我伸出手 爱上了，真的很难控制节奏，尤其特别特别爱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有贪恋了。当然，其实爱情里的学问，虽然有读过那么的多的鸡汤，会有那么多的提醒，但是真正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会发现都不太一样了。那就抱有一颗真诚的心，自然、舒服、对等的，去和相爱的人共同度过每一天，或平淡或惊喜，每一种生活。世界唯一的你， 是你一眼我就认出来，这是命运最美丽的安排。是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视荧屏。电视剧《你迟到的许多年》在湖南卫视热播。这部剧讲述了铁道兵出身的穆剑锋，在服从国家的需要转业后，仍然军心不改，为振兴民族实业而奋斗的动人故事。为了找回1980年代的清瘦感觉，黄晓明短时间内狂瘦20几斤，并且塑形增肌。拍摄的过程中更是小伤不断，无论眼神、动作还是话语，都让观众忘却了他在过去时尚偶像剧、古装剧中的既定形象。这些年，樱桃通过《温州一家人》《鸡毛飞上天》《爱情的边疆》等剧，奠定了现实题材剧实力女主的地位，温婉、贤良、大气，几乎是这些角色共同的特质。但是在热播剧《你迟到的许多年》中，樱桃却颠覆过往，饰演了一出场就女人味十足、娇美灵动的白衣天使茉莉，举手投足间风情万种。樱桃坦言，这个角色非常不好拿捏，有冲动想去尝试和挑战一下。近日，由编剧陆天明操刀的电视剧《大桥》正式启动。这部剧以港珠澳大桥为创作背景，讲述在总工程师贺不韦的率领下，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才俊抛弃名利，背水一战，打造一座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心血之桥。在剧本创作期间，编剧陆天明曾数十次采风研讨，历时2年完成了这部心血之作，更表示这将会是自己编剧生涯的收山之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在十月最后一个周二的晚上来到电台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不管你是想听到一首歌，还是把一首歌送给谁，都可以登录新浪韩丽微博。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路虎演唱的《雪落下的声音》。随着那一部非常受欢迎的《延禧攻略》，这首歌也是让很多朋友觉得会想起那一对相爱的人。 落在我掌心，在掌中决定，相逢是前世注定，痛并把快乐尝尽，那么安心，假装那只是定理，逻辑也不能相信，此生帮搏命，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办法靠近，绝不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 体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明明假装那只是叮咛，逻辑也不能相信，此生如纸般薄命。窗外好风景，我慢慢的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上就要到来了，第一场雪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如果听这首歌让你想起了剧中的那一对没有在一起但是心底里都会把对方看得那么重要的一对恋人，应该庆幸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多了很多机会可以勇敢地告诉对方自己的真实感受，也不再会被别人阻挠，绝对的被别人阻挠，都要看你对于对方有多强烈的想在一起的这种愿望，他就会帮你克服过程中的困难，继续爱得更久点。今天晚上也告诉了大家这个好消息，就是2019年的爱得更久点将会在老时间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也将是我继续陪伴各位朋友，说来也是我做点歌节目将会迈到第17年。 同样你还是没说，只是抱紧我，时间一到就松手。你用10000个理由，都比沉默还温柔。为什么爱我又不断退后？你害怕的是什么？你想要的是什么？站在你背后，我连呼吸都痛。我要相信你是爱我的，我要相信你是勇敢的。我烦时间是最残酷的，我怎么的？情歌。 用一万个答案解释我们的距离， 阿妹演唱的你是爱我的。今天晚上也是一位叫做 Selina 的朋友要点播给自己的。下面这首歌呢，我要送给 Blossom JAC 朋友，他明天就要过30岁的生日了。他说20岁最后几年的锤炼波折和成长，让他成长为真正的自己，更爱现在的自己，努力让每时每刻的自己都比从前更值得爱与自信。再见我的20头年华，交给了自己一个更好的自己。希望你为我送上一首歌。我们既然都是天蝎，我把这首如果在生日那天送给自己的歌也送给你。希望我们永远知道光在哪里，也成为一个发光的人。 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别挑了，来北京苏宁买电器，价包双十一，10月9到12日，以旧换新再优惠，买热销爆款来苏宁。 晚上9: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来到电台点歌节目《爱的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也是在今年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因为这首歌里大概把所有人对于爱，对于能够不离不弃走到最后的愿景，都涵盖其中了。那今天晚上呢，也代表赵先生把这首歌送给最爱的妞妞，想对你说，虽然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我会努力给你完美的爱情。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世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有你。 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明也是你，融化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去看晴空万里，想大声告诉你我为你着迷。往事匆匆，你总会被感动，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 2018感动很多人的往后余生。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男女生对唱版本的节目，已经走到了晚上9:49就要转身了，下一档节目马上就开始。有好久没有听广播的朋友问我暖文章还有吗，那是另外一档节目男左女右，有的有的。稍后呢叶谦会回到直播间，他已经是二娃老妇了，我们将继续陪伴各位一天中的最后两个小时，一会儿见吧。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want to be close to you. 北广购物双十一优惠让利提前开始抢购了，送积分享折扣，尽在10月28号至10月30号。新老会员来店订购即享95折优惠，再送您双十一。